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二。高希木被强盗杀死了，可是阿里巴巴还在家里等着他回来呢。等呀等呀，等到天黑，高希木没回来。等呀等呀，等到半夜，高希木还没回来。第二天一早，阿里巴巴赶了三头小毛驴上山去了。他走进山洞，看见哥哥被杀了头，死了。阿里巴巴伤心地哭了起来，可是哭也没有用。他让一头小毛驴驮着哥哥的尸体，另两头小毛驴驮了一些金银宝贝回家来了。阿里巴巴真是好心肠，他想把哥哥高希木的头和身子连在一起，再把它埋到地下去。可是头和身子怎么连得起来呢？还好高希木家里有个非常聪明的女佣人，她的名字叫麦尔卓娜。这个麦尔卓娜想出一个好主意来了。麦尔卓娜说，咱们去请个裁缝来，把头缝到身子上去不就成了吗？阿里巴巴说，你的主意不错，不过这件事情要让裁缝一传出去，强盗知道了就要来杀我们了。麦尔卓娜说，不用发愁，我有办法。他说完话就去找裁缝了。他拿了一块手帕把裁缝的眼睛蒙住，牵着裁缝的手领回家来，这样裁缝就不知道谁家请他干活了。再说那些强盗回到山洞，一看高希木的尸体不见了，心里发了慌。强盗头子说，一定还有人知道，芝麻芝麻开门吧，不把这个人杀了，咱们的金银宝贝就保不住了。他就派了一个强盗下山来，要他查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，住在哪里。这个强盗化了妆，偷偷地溜进城，跑了东街走西街，转到天黑也没查到。第二天天还没有大亮呢，这个强盗又在街上走来走去。他走过一家裁缝店，看见裁缝在缝衣服，就说，裁缝裁缝，你的眼睛真好，天还没大亮就缝起衣服来了。裁缝说，这有什么了不起，昨天在一间漆黑的房间里，我还能把一个头缝到身子上去呢。强盗一听就知道他缝的是高希木的尸体，就给他很多钱，要他陪着去找高希木的家。裁缝说，不行不行，我给蒙住眼睛去的，我不知道他家住在哪儿。强盗说，我也把你眼睛蒙住，你数着步子走就能找到他家了。真的，裁缝帮强盗找到了高希木的家了。现在阿里巴巴住到哥哥高希木家里去了，这一来高希木的家也就是阿里巴巴的家了。强盗偷偷地在门上画了个白颜色的圆圈，就回去了，准备半夜里来杀阿里巴巴。那个聪明的麦尔卓娜看见自己家的门上有个圆圈，知道这是强盗耍的鬼把戏，就在所有邻居的门上都画了一个白颜色的圆圈。半夜里，强盗头子带了40个强盗下山来杀阿里巴巴。他一看，许多门上都画着白颜色的圆圈，就闹不清阿里巴巴到底住在哪一个屋子，只好回去了。强盗头子一生气，就把那个强盗杀了。强盗头子又派了一个强盗进城来，让那个裁缝帮他找到阿里巴巴住的屋子，偷偷地在门上画了个红颜色的圆圈。麦尔卓娜看见了，就在所有的邻居的门上都画了红颜色的圆圈。强盗又扑了个空。 强盗头子更生气了，把那个强盗也杀了。第三次，强盗头子自己进城来，也让那个裁缝帮他找到阿里巴巴住的屋子。这回他不画圆圈了，牢牢地记住这屋子。他回到山里，准备了38个大坛子，一个坛子装满了菜油，还有37个坛子里藏了37个强盗，跟他们说好，他一头石子，他们就一起从坛子里钻出来杀阿里巴巴。强盗头子假装是卖菜油的，带了38个坛子进了城，找到阿里巴巴家里，说要在他家里借住一晚。阿里巴巴哪知道他是强盗头子啊，就答应了，还请他吃饭。吃完饭又在一起喝茶谈天。说来也真凑巧，麦尔卓玛看见油灯快点干了，家里又没买过油，他想，院子里不是有38坛菜油吗？有一点来点灯吧。他走过院子，仔细一听，怎么着？坛子里有人在说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他一路听过去，37个坛子里都有人的声音，有的在喘气，有的在咳嗽，有的在打喷嚏，只有最后一个坛子里没有声音。打开一看，真的是菜油。他就把这些菜油全舀出来，放在大锅子里烧得滚烫滚烫，再往每个坛子里浇上一大勺，就把37个强盗都烧死了。那个强盗头子看看快半夜了，就溜到院子门口丢了一块石子。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坛子里的人一个也没有钻出来，是睡觉了吗？他又丢了一块石子，还是没人钻出来。强盗头子着急了，跑到院子里去，打开装菜油的那个坛子，一看，菜油没了。再打开另外37个坛子一看，哎呀，死了，他手下的强盗全死了。强盗头子又气又慌，转身就跑。可是他刚转过身来，胸口上给猛地插了一刀，倒在地上也死了。这时候，阿里巴巴正在睡大觉呢。那么是谁杀死这个强盗头子呢？聪明的孩子一定猜得出来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